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到底我们这个年代是1984的年代，还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年代呢？创作1984的欧威尔就担心我们会被禁书，但是创作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就担心我们没理由禁书，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再看书。欧威尔担心我们被文化钳制，但赫胥黎就担心我们创造了一些很肤浅的文化。欧威尔担心我们会毁于自身所恶，但赫胥黎就担心我们会毁于自身所爱。到底他们谁说的才对呢？今集且让我们娱乐至死，我们就看看我们这个年代到底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首先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身边的主持人，见到大家都很熟悉的唐凤严叔，还有这边就是我们的老师哲学有计傾的老师，还有就是老师隔离身边的书童 Tommy。是啦， 咁想赞下你先啦，即係听讲你一开始一段背得好辛苦㗎。 梗係啦大佬。 係真係收人工係收得合理㗎。 娱乐今日我哋做係咪 真係。 不其实今日讲啲咩呢，我哋大概。其实我諗我哋今日讲嗰样嘢呢，就我諗大家都几有兴趣㗎。即係我哋之前就分析过呢个1984同埋美丽新世界啦。咁我諗呢一集可以话係上一集嘅一个小总结啦。就係其实讲下呢，到底我哋今时今日呢个年代会唔会变咗一个娱乐至死嘅年代，会唔会变咗好似美丽新世界咁嘅年代，充满住欢乐歌舞升平嘅。咁点解呢？我諗其中一样好关键嘅就係同嗰个媒体有关。即係嗰个媒体，可能我哋依家所接触最主要嘅媒介，例如可能电视啦，可能我哋嘅社交媒体啦，令到我哋呢一个文化变到好肤浅。即係唔係因为哲学。唔係因为我哋，係因为呢个社交媒体啦。 我都想做到我哋讲就可以讲到大家觉得好肤浅嘅，但係之后係冇人听嘅，喂。即係根本就唔会有机会影响到大家形成一个肤浅嘅文化。 係我哋都肤浅嘅，不过冇人 做唔到啫。 所以冇人知道我哋几咁肤浅。 係啦。 我哋都想俾人知道我哋好肤浅。 我做咗好耐都唔得啦，但係。 咁我諗我哋就可以讲下啦，或者我讲先啦。因为呢，我諗我哋好多时呢淨係会睇媒介带出嚟嘅内容。但我哋唔睇個媒介本身嘅，即係咩意思呢？你睇個電視呢，你就係睇電視講出嚟啲內容，但你唔會睇電視本身反省呢個電視呢一、這個媒介有咩咁特別啦。但呢，我諗即係我哋可以講下，例如波茲曼寫嘅呢個《娛樂至死》呢本書呢，其實佢就講咗一啲幾得意嘅 point 嘅。佢就話其實呢，媒介呢對即係媒介係影響緊，甚至限制咗佢要帶出嚟嗰啲內容點樣表達嘅。咁呢樣嘢好緊要，佢有一個 point 呢，佢叫做呢個媒體即隱喻。咩意思呢？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會用一啲比喻嚟話俾你知應該點樣理解某啲嘢嘅。即係例如我話唐叔，唔係唐叔。 都係嘅。即係唐鳳嚴叔嘅合稱喎，你真 係。即係我嚟話嚴叔好似唐鳳。 咁你白捐喎啲人係全捐。 冇人明㗎。 冇人 知。即係我話例如嚴叔好似唐鳳。咁我就係話緊呢，叫你嘗試以唐鳳嚟理解嚴叔。我指示緊你，暗示緊你呢，如果例如你要理解嚴叔個樣呢，你就要用唐鳳嚟理解㗎啦。你要理解嚴叔嘅智慧，就可能要用唐鳳嚟理解，都係咁高嘅，好高嘅。 发现啊！ 即而咧，佢话媒体即隐喻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其实媒体就好似呢啲隐喻咁啊，佢都系指示咗你，暗示咗你，你应该要点样理解佢要表达嘅内容。咁咧，所以其实我哋唔应该分开内容同埋佢嗰啲媒介嘅，两样要黐埋一齐啊！我举个比喻就知啦，即系我谂，即系例如老师可能明白多啲嘅，即系例如我哋上啲论坛咧，我哋成日会睇到例如小背心，跟住白袜。长腿嚴肅咁樣，我哋要睇嘅，即係如果跟住入到去見到一段文字，跟住老師可能就會即刻講話純文字討論，喂嘟嘟嘟嘟咁樣，即係佢話圖或者白帽咁樣啦，會講。而點解我哋會即係點解睇到段文字，我哋會覺得唔滿足？我哋要睇圖咧，因為我哋好明顯見到，即係可能兩樣嘢都係表達緊嚴肅嘅。系咪都系表达紧严肃啊嘛？张图又系严肃嚟嘅，段文字都系严肃嚟嘅，就系问严肃智慧100咁样，跟住然后头发又系200cm 长咁样，我当咁啦。跟住即系两个都系讲紧严肃噶嘛？点解你会要图或者要白帽咧？就系因为你各两个，因为你知道其实两个系完全唔同嘅经验，你想睇系严肃嘅图，唔系睇嗰段文字。你会见到两样虽然讲紧同一样嘢个。但係兩個係完全唔同嘅經驗，甚至其實圖片同埋文字所交代到嘅嘢都唔同啊。就係、是、例如文字可能可以好詳細咁樣講嚴肅係一個點樣嘅人啊，佢幾咁靚仔啊，跟住然後學歷又幾高，但係你張圖睇唔到噶嘛，你就係睇到佢個樣嘅啫嘛， 你睇到佢性、可能你都睇到啲性格嘅，因為佢可能張圖影到好瀨啡咁樣。但係交你會見到，所以個媒體交代嘅嘢同埋係唔同咯，兩種經驗都唔同咯。 所以就我想補充就係、好得意啊！喺娛樂節目裏邊咧，波子曼我講法就係、如果你個媒介係唔同嘅，即係民眾圖畫啦，頭先講緊圖像啦，阿全個講法係。咁引申落去咧，就係我哋個歷史嘅進程啊！我哋由最初開始到大眾傳媒開始咧，係首先係文字先噶嘛，啲、印刷術做唔到咁靚啦，甚至未有相機啊，最初、文字先，跟住慢慢就變咗有電視啦，或者有其他後屘譬如電影嗰啲出現啦，就有影像嘅，有想喐得嘅電視咁樣。咁波子曼就會講咧，由報紙或者文字傳媒嘅年代咧，去到呢個電視嘅年代咧。喂，你唔好以為即係轉咗媒介，即係原本啲人會覺得喂轉咗媒介啫，你可以完全將報紙嘅內容擺翻上去噶嘛，咁啊因為更生動更加好啦咁樣。但係波斯文就唔係，就先阿全嗰個 point， 就因為咧唔同嘅媒介文字同影像咧，其實唔僅唔係同內容獨立噶，你唔係話轉咗媒介之後咧個內容唔變，跟住之後咧你講翻一樣嘅嘢啫，暴露翻一樣嘅內容啫。佢話唔係啊，佢甚至有另一個講法就係有時會話咧係嗰個 form 啊，係會 exclude 個 content。是某一種內容咧，係唔適合喺電視呢種影像媒介裏面出現嘅。嚇，譬如舉個例，佢最明顯嘅講話就係、文字媒介咧係方便同埋鼓勵我哋咧係仔細討論，好認真有深度、深有層次嚟討論嘅。甚至以前咧未有電視之前咧，啲總統辯論，佢揾翻啲美國總統辯論嗰啲例子出嚟咧，係真係哇好勁喎！ 講幾個鐘 啊？係啊， 黐線喎！ 一個人發言講幾個鐘？ 三個鐘。 系啦，而跟住嗰啲佢哋话喺论证好严密啊，会认真地去互相攻错大家嗰啲论点嘅。但系佢话如果你去电视之后咧，佢总统辩论就变咗质啦，变成一个娱乐节目嚟嘅，冇意义嚟讲。 系咪讲紧今日嗰啲啊？ 即系香港啲啊，香港我都唔知有冇呢啲嘢。 香港有总统啊？ 系啊，我就唔知有冇呢啲嘢，我意思系有 你身处边个香港？ 我都唔好知个平衡时空，好多平衡时空。咁但系你可以谂到啊，无论咩地方啦，我估而家即系无论任何地方，你要做一个所谓选举嘅论坛都好啦。一有电视咧，就唔系佢讲紧以前文字辩论嗰只，或者喺用文字记录嘅嗰种辩论咯。因为娱乐变得好重要，你要尝试令到啲观众甚至你选民啦，系感到有兴趣，或者觉得即系 inspire 到佢哋，要投你一票，吸引到佢哋投你一票。喂，你嘅做法唔系完全系用嗰啲论点，因为佢影像嘅世界之后咧，你系谂办法透过你嗰个某意思上嚟讲系个表演嚟，去吸引啲观众，你嘅选民啦，去投票俾你，啊，去赢你嘅对手系你个表现啊，而唔系嗰啲论点。佢会讲咧，呢个影像咧系会唔 favor 我哋用一啲高深嘅讨论，所以你可以见到我哋今时今日咧嘅电，佢个年代系电视啦。我哋今時今日甚至去到社交媒體啦，等等好多圖像為主，有鼓勵用圖像嘅或者影像啦嘅一啲媒介咧，佢本身係唔鼓勵你作深層次嘅討論。咁而呢個咧，佢將某一啲內容咧係排走咗。咁呢個係有好多，不論喺政治上啦，或者我哋對於我哋整個社會嘅安排上面咧，其實會有好深遠嘅後果咯。 我覺得甚至即係再進一步，因為波茲曼嗰個年代，佢想討論電視文化，即係去到而家我哋互聯網即係咁興盛嘅時代啦。其實嚴叔嗰個 point， 頭先講電視原本轉咗去電視嘅時候，啲人可能譬如講緊嗰個總統辯論咁樣，咁以頭先講緊嗰啲三個幾鐘來來回回，加埋可能六個幾鐘計埋餐飯，啲人都會仲係翻嚟聽喎。但係去到網上嘅年代咧，而家直情係可能個時間濃縮到可能而家啲人係上網睇精華咁樣，辯論精華咁樣，然之後嗰個精華入邊咧，就好似嚴叔頭先咁講，其實唔係著重。究竟嗰個討論嘅觀點、論點係啲乜嘢？就係、睇有啲咩好挖眾取寵嘅一兩句，然之後就啲人就算啦，覺得好正啊，好開心啊咁樣。咁、那個即係成為咗茶餘飯後嘅話題，就唔係原本嗰樣嘢要即係、我哋想講辯論，咁一定係聽嗰啲觀點、論點嘅優越。咁去即係去評價佢咁啊！ 依家好正噶嘛，中意睇邊個秒殺邊個噶嘛，即係無論咩陣型，每一次同一段片嚟喎，都大家都會話我秒殺咗對方咯， 一句 KO 係一句 KO， 次次都係咁噶嘛，跟住你就係睇過一句嘅啫嘛，然後各自陣型都會睇到，哇！真係 KO 咗喎，覺得講得好正咁樣。 咁我記得波茲曼嗰本書特別提到都有講新聞傳播呢個話題嘅，即係譬如如果係講緊報紙嘅時候咧，佢會認為嗰報紙比較興盛嘅時候，其實係大家會關心多啲在地啲嘅資訊多啲嘅。咁去到電視嘅時候咧，大家就會關心一啲，因為電視本身個運作嘅模式都係通常係要越多觀眾越好，可能係全國嘅。 咁佢哋反而會報道一啲可能全國嘅新聞咁樣啦。咁甚至咧，因為佢哋啱啱講到有個時間嘅限制，或者係要留住嗰個觀眾嘅 attention， 其實咁咧，佢哋就會用一啲好容易令到觀眾能夠明白到嗰件事嘅一啲方式嚟到 frame 嗰一件事。咁咧，甚至會令到嗰個真正嘅嗰個資訊咧變得係好普通，或者係冇咗嗰個了解嗰個事實嗰個面向喺入邊。咁舉啲例子咧，就最常見就係一啲國際嘅新聞，即係譬如你影可能某一個地方有示威，咁跟住佢會影，咁你係一個電視嘅新聞，你會影啲咩啊？可能就係影佢哋一啲比較激進啲嘅畫面啊，可能就係燒車、燒車胎，然之後可能係放下催淚彈呢啲咁嘅畫面。咁然之後就交代啦，就話啊，而家警察就驅散緊呢啲嘢啦。咁但係咧，呢啲咁嘅報導咧，通常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特徵，就係冇曬前文後理，你唔會知道點解啲人出嚟，亦都唔會理解到嗰一刻呢一個咁嘅運動背後，其實佢哋個理念係乜嘢，係改變緊邊一 part 嗰個社會嘅嘗試改變緊邊一 part 嘅咧。咁其實呢啲 context 都會冇曬。 所以我諗呢度，即係我諗呢度老師交代咗，其實就係我諗新聞啦或者電視啦，好碎片化啲嘢。即係你呢個節目同上一個可以完全冇關噶嘛，中間又要去下廣告，跟住新聞都可以喎。即係我呢一刻播完啲好嚴肅嘅新聞，下一刻咧又可能播啲好歡欣嘅新聞喎，係完全無關，又你又唔知前文後理。咁我諗即係陣間可能可以再講多啲啦。 所以呢個位其實係同頭先講所有嘢去到影像世界之後咧，個娛樂化傾向係好嚴重有關係。即係咧波茲曼講咧，新聞都變成娛樂嘅一部分。譬如頭先好簡單，你可以諗下，如果報紙描述一單示威抗爭咁啦，咁你可能會講清楚好多前文後理，一個好合理嘅 flow 嚟寫新聞嘅時候。但你去到每影像咧，你覺得唔需要加插我講嘢啦嘛？你直接影像咪知道會發生咩事咯？咁你揀啲影像俾啲觀眾睇就得啦。嗱，咁個問題就係你揀咩影像？你一揀嘅時候咧，要吸引佢啊嘛。你大眾傳媒，咁就會揀啲係最激進啦，最有衝突嘅畫面。可能其實成日咧係膠著嘅，冇乜嘢發生嘅。可能就係舉例有衝突得三分鐘咁啦。你將三分鐘剪出嚟咧，觀眾就會覺得哦，嗰個就係嗰件示威事件全部，因為佢娛樂到佢哋，覺得哇正喎睇新聞。咁甚至波子文會講咧，你新聞點解要揾啲靚仔嘅人做啦？好多嘢咧都係同娛樂有關咯。咁下一次繼續討論下。 我諗我哋今次就交代咗文字媒體同埋電視媒體有咩嘢分別。咁我諗我哋下一次繼續翻嚟討論媒體點樣影響到我哋娛樂至死。第二節哲學有計傾，我哋繼續娛樂至死啊！咁啱啱嚴叔提到啦，我哋個樣啊、上電視啊、講嘢啊，好緊要嘅。咁不如你講多陣點解咁緊要？ 因為波茲曼觀察到佢嗰個時候咧，嗰啲電視傳媒點樣做新聞啊，同原本嘅文字傳媒咩唔同？即係文字傳媒着重嘅可能係你用啲咩文筆啦，用咩角度切入啦，點樣去寫啦，係啦。咁當然唔係話完全冇娛樂成分，但係娛樂成分相對細好多嘅。但係咧，影像媒介出嚟之後就唔同咗，因為個質嘅轉變，因為嗰個媒介唔同。譬如你會頭先我哋都傾過一 break 嘅時候，即係咧你個主持人咧咩打扮啦、啊，靚唔靚仔、靚唔靚女啦、啊，似乎會影響到嗰、那個新聞舉個例好唔好睇啦，同埋你會被說服嘅，咁佢專唔專業，佢打唔打胎舉個例。咁你可以見到咧就係、是、所以喺電視台安排呢個新聞嘅製作嘅時候咧，包括咗好多嘢嘅。嚇！佢唔係嗱，如果你原本係揾請記者咧，你咪請啲有新聞觸覺啊嚇，有新聞素養好嘅啦。 咁佢咧唔使你個樣㗎嘛， 唔使你個樣㗎嘛。但係而家又唔係喎，你就算點都好咧，個樣要基本盤唔太差，係嘛？就仲要幫你打扮係啦。咁呢個你可以見到就係我哋有時會講啊，即係頭先我哋笑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老師咁咪 OK 啦嚇。但係如果咁樣，因為好有說服力啦，喺度上嚟講哲學，咁但係我哋會唔 OK？ 但係唔 OK， 我點講哲學都好啦，即係連我啲咁嘅款咧都要被逼要換衫同埋。化妝咁啦，係啦，即係其實好奇怪。 而個重點唔係內容上可能有咩問題，係因為我哋個樣啊，即係所以唔係我哋嘅內容唔 convincing， 係我哋個樣唔 convincing， 冇說服力啊個樣。但係你會覺得好荒謬噶嘛？因為其實你個樣好有說服力，唔代表你個人好有說服力噶嘛。 係啊， 所以我哋個節目其實好冇說服力的，即係你睇到啊，大家都見到我哋咁樣。 所以多啲老師 carry 我哋咯。 係啊， 但係個 point 引申出嚟就係咧，佢除咗譬如主持之外，另外一啲啊，即係會講啊。舉個例，點解會剪某啲音樂做片頭啦？係啦，佢個喺剪嘅時候咧，佢幾多分鐘去報導一條新聞啦？佢點樣安排所有嘅報導啦？譬如我即係包括係講，如果係報導一個示威嘅例，或者報導一單嘢嘅時候，佢剪啲咩片段落去啦？佢全部都係從咩考慮啊？從觀眾可唔可以吸引到佢 attention？ 可唔可以留到佢哋？可唔可以令佢覺得娛樂啊？其實講到尾就係、是，所以呢個影像嘅變化之後咧，令到娛樂變成咗一個 即係當然大家唔知啦，但其實係喺 underlying 運作裏面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元素，所以決定咗我哋點樣去報導嘅新聞。而呢句決定咗咧，大家去點樣理解新聞報導嘅嗰啲事。咁、所以咧，呢、這個娛樂化嘅變化咧，就令到成個我哋大家呢個現代人啦嘅世界觀、理解我哋嘅社會嘅方式完全唔同咗咯。 因為我諗電視喺曾幾何時啦，一個好主要嘅媒介去我哋愛嚟接收資訊嘅。而我諗啱啱即係大家都講咗，我覺得起碼有三點啊，而係幾講到電視呢種有咩咁特別呢種媒介嘅性質。即係一嚟啦，嚟我哋會有片段啦，而有一啲影像啦，而呢個影像我哋好多時嚟睇新聞，我哋一定係 capture 一啲最 juicy、最豐富、最吸引眼球嘅。而好多時但係呢啲嘢咧就冇頭冇尾嘅，咁令到你冇辦法好詳細咁樣知道呢件事啦。 你都以為，亦都令你以為嗰樣係事實嘅全部啊，而可能只係一個好片段嘅一部分。 二嚟就係嚟我哋會話，我哋會睇嗰個人講嘢嘅樣啊，而呢個樣即係如果佢個樣係一個可信樣咧，咁我哋就會覺得好喂好可信喎、咁樣。但其實同佢個內容可能未必有關。咁同埋我諗仲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成個電視係碎片化嘅所有嘢。即係我諗呢幾點都會見到一個結論啊，就係其實唔係好鼓勵到我哋思考，唔係好適合我哋去思考。 因為同文字同文字其中一樣嘢就係咧，你可以論啊。我成日話你睇唔明一段，你翻去再睇啦，你翻去再睇啦。呢個係好鼓勵你深層次嘅討論嘅。你呢論點可以堆砌到比較高層次，都得嘅。你唔再翻去之後睇翻脈絡。電視影像冇啊，講完就完噶啦、所以你係唔鼓勵你，你覺得心係唔得噶，即係所以呢個節目咧，真係講頭好奇怪啊！你話突破緊或者傳媒嘅常規啊，我哋呢啲咁嘅嘢咧，即係我成日聽啲人講話，喂你唔得噶，你一定要專注睇我哋噶。我聽啲人講話，有時當背景音樂咧，聽我哋哲學組會聽唔明咁咯、就因為本身影像同埋呢啲就唔鼓勵我哋作咁深層次嘅思考。 所以我諗同文字呢個媒介有一啲即係佢嘅特點有關，就係、例如呢文字係重序漸進嘅，一段一段嚟嘅，即係你有啲嘢你講完就完㗎啦嘛，係咪你上一段同下一段可以完全唔接㗎嘛、但文字唔係㗎，你上一段同下一段白紙黑字寫住㗎嘛、然後有關係㗎嘛、甚至每一段入面啊每一句都要有關係，所以似乎一定要符合一定嘅邏輯啦，而且可能要有某一啲推理啦，可能咁甚至乎咧，你會見到即係特別係做一啲公共論述咧，可能咧你寫嘢你要有內容嘅，言之有物嘅，所以你要 convincing 啦，可能要嚴謹啦，咁先睇到。咁你會見到咧，就係所以呢一個媒介似乎比較鼓勵到我哋去做一啲理性嘅思考、理性嘅思辨、理性嘅推論分析咁樣。咁你會見到電視似乎就做唔到啦，咁碎片化，跟住咁可能比較講樣講影像。就做唔到呢樣嘢，咁你會見到好唔同啊！同以往我哋比較主要以文字做一個媒介嚟做推廣所有唔同嘅東西嘅時候， 唔係我想插少少嘅，即係頭先講到即係娛樂啦，我哋就算睇新聞都好似一種娛樂，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嗰種娛樂唔一定係真係好開心咁、樣。其實嗰個娛樂嘅意思就係、正正係因為我哋覺得佢好似冇乜嘢。即係感受唔到，譬如剛才講，譬如好似示威呢個例子，感受唔到嗰件事本身嘅重量喺邊度，完全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咁剛才講過，因為佢經過可能編輯啊、堆砌啊，甚至乎一啲聲效影像去加插埋一齊之後，其實我哋點解會咁受落呢啲嘢？即係點解會同我哋剛才睇書講閱讀有咁大嘅經驗上面分別？就因為好似我戇居居乜都唔使做，就已經感受到好多嘢。因為我睇到個畫面，聽到啲聲，就好似同我日常生活。如果我就攞住本書，我好 aware 到其實我自己閱讀緊噶嘛。即係你唔會覺得自己我發緊夢咁樣過咗啲時間。我好明顯我諗緊一啲嘢，但係我哋睇電視或者睇而家好多社交媒體啊、上網啊呢啲，我哋有通常都有一個經驗，就係啲時間好快過。如果咁樣碌下碌下，可能碌咗一個鐘，但係你唔知道自己做過啲乜嘢，你又好心急，覺得誒、好似咩都冇做過。但係其實嗰、那個就正正係我哋感受到點解娛樂咁正嗰個位，就係因為我其實好似又嘥咗啲時間，就好似有啲嘢睇咗，但係咧我又好似唔係好辛苦，即係我唔需要花好大氣。頭先嚴叔講娛樂可以攆啦，但係攆係好花力氣，而且你願意去攆，即係你願意去尋，即係進入嗰件事，或者進入你閱讀緊嘅文本去思考。但係睇一啲影像其實唔要求你咁做，甚至鼓勵就係頭先講鼓勵你放空個人，咩都唔好諗。 所以我諗 Tommy 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娛樂唔一定要即係要你笑啊，即係好似例如啲搞笑電影、搞笑節目咁，好明顯呢啲係啲娛樂啦。但我諗我哋話嚟新聞都係一種娛樂，就係、好似一種 performance 咁樣可能，同埋可能係一個演出啦，跟住然後你都會 enjoy 嘅，你會可能用好睇唔好睇嚟。 評價嘅、嗯，甚至你會覺得睇咗可能係有啲感官刺激咁樣。 甚至本 Tommy 個 point 唔即係 enjoy， 有啲你唔 enjoy 都好啦。佢抓咗你入去咧， 放空 你過嗰啲時間，即係 spend time 佢話、嗯，即係用咗啲時間。因為人係一個影像動物嚟，呢個係我覺得係真嘅，可能同生理機制有一個關係咧、嗯。閱讀係多好多我哋嘅主動參與，嗯、所以你好攰咧，佢會，跟住你停就停啦。但係影像咧，佢吸引住你、嗯，你一有嘢喐咧，即係。因為野生都係咁噶，有嘢喐咧，你會望住佢啊！呢個係我哋求生本能嚟嘅。但係擺咗喺影像世界度咧，翻現代社會咧，就令到我哋出事啦。就係佢係咁啊！啲嘢俾我播住咧，啲 B 都係咁啦。而家見到小朋友，即係要望住呆咗啦。但係書你會啊，你主動睇噶嘛？睇下你攰，你放低噶嘛？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娛樂最高境界就係佢，你睇睇下，你唔覺得佢係一個對象，你覺得你係。繼續緊嗰個現實，係你只係佢創造咗另一個現實出嚟咯。就等你好似生活上面，原本我哋要好辛苦做嘅嘢，但係其實你望住你就好似覺得自己做咗啦。 我諗所以咧，波茲曼就會話電視時代已經係一個娛樂至死嘅年代啦。咁、嗯、我諗我哋今時今日就更加大鑊，更加誇張。嗯因為我哋已經唔係，我諗某意思下，我哋已經唔再一個電視嘅年代。 所以你睇電視而家嚴格嚟， 你未必喎。你可能睇緊嘅係電腦，你可能睇緊嘅係手機喎。咁你就嗱，我哋從呢一點你已經見到有咩分別啦。 即係都叫電視嘅，但我意思係變咗一個唔係以前嗰隻電視啦，係、嗯、主動多咗咧，選擇你幾時睇咩節目嘅嗰個電視。 即係我哋已經變咗一個手機嘅年代、網絡嘅年代、社交媒體嘅年代、嗯，而我諗我哋更加娛樂至死啊！因為點解？即係啱啱嚴叔已經有提過，就係、是、佢更加唔鼓勵文字，即係好誇張噶嘛！我哋睇某一啲 post 啊，某一啲貼啦，佢哇300字，跟住同我講長文慎入，即係我哋讀哲學呢啲人就會覺得嚇、啊，你玩喎，哇有冇得碌落去啊？冇嘅，冇嘅，跟住好鼓好唔鼓勵文字。 即係你用你阿全之前我講嘅社交媒體嘅興起嘅字啊，即係阿全早排同我講有樣嘢叫 Sanger 嘅，即係而家啲新人唔知啊，新嘅後生仔，即係以前寫日記咧 ，blog 啦類似 係寫好長嘅。 咩啊？即係你本身都唔知 道。我啱啱阿全教我先知啊，一個老嗰年代， 18歲啫嘛。 即係 Sanger 寫好多字啊，咁但係咧跟住後屘代替 Sanger 就係 Facebook 啦、哦。啊 Facebook 都有字啊，但係少好多。 係 啊，仲有 Facebook 初時啲人係會寫 look 嘅，即係寫真係長啲嘅。而、嗯、家全部就係寫短 status 啦、嗯，最後屘就 IG 啦、嗯，咩甚至而家啲抖音啦，我唔係咁熟悉啦開始。但係變咗係純影像啦，鼓勵你純片啦，有字嘅話你一句好啦，兩句都想博你㗎啦啲，已經係想撳遮唔俾你可以 spread 開去㗎啦。咁可以見到本身所有嘢點解要咁做咧？咁啲人有佢後屘個，我哋啱會講嗰個經濟邏輯喺後邊啦、嗯。但係呢個係好影響到我哋嗰個經驗咯。 咁呢度特別講到你啱個資訊速度個傳播嗰個問題啊。咁同資訊量都好有關係啦，因為好簡單就係、是、如果你個傳播嘅技術能夠做到好快就傳到一啲資訊到你，咁自自然然就會有多啲資訊啦。即係多啲資訊就可以喺一個特定嘅時間之內去到你面前啦。咁嗰陣波茲曼都有討論到呢個點嘅，就係話當時啊，我可能要靠電報啦嚟到傳播信息嘅時候咧，咁其實 啲後生觀眾真係唔知咩叫電報， 咁其實係需要時間去解 call 機啊， 可能去解碼咁樣啦，即係你 send 完啲信息去另第二個嗰、那個國家嘅第二個地方，咁就算係一啲全國嘅新聞咧，都係可能要第二日或者隔日先至，即係可能仲要隔多幾日先至。報導出嚟啦，但係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嘅新聞咧就會能夠擺喺本地嗰啲記者、新聞記者真係接觸到、容易行過去就接觸到嘅一啲在地嘅新聞咯，就會可能甚至唔係講緊嗰個國家嘅新聞。咁去到我哋今時今日呢、這個可以話信息爆炸啦，即係你啱啱都提到有啲類似嘅，可以講呢樣嘢就係、是。我哋 internet， 我哋好快就能夠傳送到文字、影像咁樣。咁可能遲啲仲會更加誇張。我哋嚟緊會有所謂 5G 嘅年代，咁好快就會有好多影像咁樣。甚至可能全天候可能24小時你都可以睇住可能泰國嘅消息咁樣。咁而且可以係搭住地鐵睇咁樣，你周圍都睇到。咁呢個又係同我哋嗰個科技好有關係。 我諗有一個好得意嘅位咧，就是、我哋接觸嘅資訊好多好多。但我哋所知嘅好少好少，點解咧？我覺得同啱啱即係話影像越嚟越出越嚟越犀利嗰樣嘢有關，呢、這個現象有關。就係、是、我哋即係我哋而家睇手機，我哋叫碌手機噶嘛。即係我哋係不斷睇咗好多好多嘅相，好似知咗好多嘢。但係正如啱啱咁講啦，就係、是、即係波茲曼其實都有講嘅，例如圖像咧，交代到俾你嘅嘢就係正正係冇頭冇尾嘅。你睇到一張相，你可能見到個示威場面啦，係咪？ 但你唔知来龙去脉，亦都唔知其实具体面发生咗啲咩事，就系见到啲好美丽嘅影像。当然啦，佢画到啲嘢俾你知噶，但你想象下，你接触嘅全部都系好多好多唔同嘅图像，搞笑嘅相、新闻嘅相，跟住可能你啲 friend 嘅相，全部都系一大抽唔同咁样嘅相咧。你好似睇咗好多嘢，但其实你睇嘅又好少。 嗯，所以呢度好得意，我估系第一影像咧有一个无可置疑嘅真实性，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就系你文字咧，你仲会谂嘢，因为你佢报道之嘛，你仲谂佢观点，谂佢咩？但系影像咧有一个好奇怪嘅就系，我一睇就觉得佢系真嘅，呢个我哋人一定会预设嘅嘢嚟嘅。文字你会谂嗰人会唔会系真讲得啱定讲得错？但系当然佢可以有好多方法剪辑啊，等去令你有唔同嘅观点睇嘢啦。但个 point 正正系咧，因为咁样嘅时候咧，你觉得完咗啦，而我哋就唔需要再深深去思考、去反思个问题，而越系令到我哋思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嘅时候咧，系形成一个比较肤浅嘅取态咯。会有一个， 我谂我哋今次就交代咗我哋呢个手机年代有咩特点啦。咁我谂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睇下咧，呢个手机年代点样影响我哋。欢迎翻到嚟第三节自由游戏倾，我哋继续讲下呢个手机年代，呢、这个社交媒体年代点样娱乐我哋啊？我有冇仲有冇啲乜嘢 point 可以讲下？我谂仲有好多嘢未讲。 系有个 point 可以讲嘅就系、是、咧，而家去到而家咧，即系唔似波兹曼。波兹曼本书1985年写啦，即系佢可能即系啲人讲话系咪关1984年1984本书事咧，所以之后一年写。 系就是、因为过咗1984，佢知道已经冇出现，所以 咧就写啦， 就话美丽新世界出现咗。因为 make 咗个咁嘅 point。 系啦，应该可以介绍下传媒。咁但系哇 ，Tommy 介绍下，但我即系有一个位可以咁理解就系、是，去到而家咧就再夸张咗。波兹曼嗰阵时咧批判紧啲咩咧？佢批判緊，譬如舉例啊，報紙咧越嚟越多圖啦，佢覺得，即係文字被逼咗個角落頭啦，係啦，咁但係文字好多功能，頭先講過啦，就冇咗嗰啲功能，比較吸引你個視覺啊，個感官刺激圖像，咁我哋香港嘅報紙都見到啦，尤其90年代開始嘅轉型啦，另外一個批判嘅咧就係電視啦，依係佢嗰個年代咧有嘅一個嗰啲傳媒，尤其是新聞啦嘅個變化嚟嘅。咁但係咧，你去到我哋而家咧，就有啲更加多嘅唔同啦。我先講過係，譬如互聯網嘅媒體啦，係會唔同咗。而其中一個我想講嘅點就係、是、咧。喂，而家多咗好多我哋嘅選擇嘅。以前咧，就算佢批評電視都好啦，但電視播咩你都係會睇，大家都睇同一個台啊，你唔會有一揀嘅。佢 fix 咗 timetable 嘅，即係喺報紙度揾到 timetable 就睇噶嘛個時間表。咁你而家唔係，係你揀條片睇咩？佢你碌個條片，你五秒咧唔啱你咧，好機會就轉噶啦，十秒零咁啦，俾最多一分鐘咧，你唔會多幾多。 嚴叔睇啲咩片？五秒十秒就轉。 唔係轉片就唔同，但係我冇飛嘅。 睇啲咩片会有咁飞咧？严叔， 我睇好多噶，成龙嗰啲片咯，打斗咧快好多噶啲拳脚，系啦，即系其实你头先 两倍速， 系啦，两倍速睇成龙，咁但系 有两倍速嘅原来 有，咁但系想讲就系、是，你可以见到咧，我哋而家咁啊，即系譬如你五秒、十秒、一分钟啦，你唔啱你可能会睇第单身版或第二片啦，已经话俾你知啲咩就系、是，你五秒内吸引唔到我嘅注意力咧。我就會轉嘅，所以個娛樂傾向咧就喺個競爭裏面會更加誇張，即係重點要擺頭啦，所以咁你見到我哋嘅參與選擇權多咗咧，反而係影響到咧，我哋鼓勵嗰、那個傳媒生產佢內容嘅時候咧，係更加膚淺，要更加感官刺激咯。 老師呢方面會唔會有啲咩分享咧？又 老師聽講都飛嘅喎。 我即刻諗起有啲傳媒嘅理論啦，即係有啲學者會研究嘅。咁我哋啱啱其實都好強調，但係啱啱嚴肅已經開始有啲唔係走第二個方向。咁其實有三種觀點啦，我簡單啲講就係、是、第一種咧，就係、是、媒體個主導權係大啲嘅。咁我哋嘅受眾咧就好似一個英文就係、是、couch potato， 即係坐喺度跟住放空曬個腦，好被動咁樣接收一啲信息，甚至好似俾人洗腦咁樣嘅。咁呢個第一個理論咧就係、是、強調。個媒體係個影響好大，甚至有少少操控到嗰個受眾咁樣。咁第二個理論咧就調翻轉啦，開始強調翻其實個受眾個觀眾咧，佢都有對於佢接收嘅信息咧，係佢個主導權都好大喎。譬如第一啱啱就嚴叔講咗啦，就係話你娛樂唔到我就轉台。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個心理上面咧都可能有個機制去到自動幫我哋所謂 filter 咗啲信息，就係咧我哋只係想。聽到我哋想聽嘅嘢咯，所以就算個媒體或者個新聞報道去講好多好全面嘅論點都好，兩邊講曬都好，我淨係會接收我想聽嘅信息嘅啫。咁、我唔舒服嗰啲咧，我可能自動忘記或者 我自動就個腦就幫我洗走咗啦。咁樣同一啲心理學嘢有關啦。咁然之後去到第三個理論咧，就想講咧好得意嘅，佢話咧其實 前面嗰兩個 model 都錯，點解呢？因為佢哋兩個都其實冇自主性嘅。第三個呢，就係想講其實個大環境嗰個社會嘅結構呢先至係個重點。咁應該嚴肅可能會再講多啲關於相關嘅東西。 咁我諗我講少少啦，即係啱啱我哋一開始其實講過話，即係1984呢一本書同埋呢個美麗新世界呢本書，其實啲人唔止當一本小說睇啦，甚至係當預言書啦，因為好似講緊未來嘅世界會發展成點。咁啱啱我講笑就話呢本即係娛樂至死1985年寫㗎嘛，就因為過咗1984年就知道1984輸咗啦，因為冇出現過。咁因為其實娛樂至死 make 咗一個 point， 佢就話佢覺得其實係依家邊個世界出現咗咧，係美麗新世界。就而同佢啱啱講嘅有關，就因為佢好明顯見到我哋依家就係一個娛樂至死嘅年代，就好似美麗新世界咁，充滿住唔同娛樂。雖然冇以即佢冇美麗新世界入面嗰啲科技，但係大眾嘅媒體就造就咗一啲好膚淺嘅文化啦。佢覺得，然後令到我哋唔識得思考。而呢個正正就係美麗新世界帶出嚟嗰、那個圖像啊，就是、大眾已經俾嗰啲娛樂麻木到，已經唔再理任何嘢，好懶惰，淨係會又唔識思考，淨係會專注去享受，可能。可能享受唔同嘅，即係美麗新世界面就享受性啦、吸毒啦，而可能我哋現實就睇媒體啦咁樣。咁所以佢會覺得係美麗新世界贏咗嘅咁樣。咁我諗即係有一啲例子，可能 Tommy 可以交代一下，即係因為例如以往咧，我哋即係我哋啱啱提過睇個總統辯論啊，即係好犀利噶嘛，好長噶嘛，但係都睇到我哋今時今日似乎就睇唔翻啦咁樣。 係咯，即係我諗好難想像而家走去睇三四個鐘頭係人哋喺度辯論，就算我哋節學有計傾，如果搞六個鐘頭咁，我好擔心我哋個節目可能冇人睇啊，從此即係冇人會有咁嘅耐性咯。但係最大嘅問題，而家可能唔單止係個媒體本，即係我哋同媒體嘅關係，而媒體影響咗我哋同生活其他每一即係其他唔同部分嘅關係，譬如我哋教育啦，教育都會係其中一個例子，即係。我哋會覺得悶啊，學嘢好悶啊，然之後就會覺得小朋友要開心啊。但係波斯曼都會提到，因為波斯曼都係一個會有講過教育嘅人，佢都有提到其實教育本身就是一啲好艱難嘅嘢。其實你唔係應該要令到嗰啲學生去明白，你係要 challenge 呢啲嘢，你要跨過呢個障礙，你先學到嘢咁。知識本身獲得知識嘅過程本身就辛苦，即係我哋讀書我哋明啊。即係如果我哋就咁樣講兩句就識咁。個個都做到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睇書一定要花好多時間，學習都要花好多時間。但係就係因為個媒體嘅影響、電視文化影響，令到我哋都會對呢一啲嘢，譬如就算宗教都係嘅，即係你諗下，啲人可能都會要求嗰個報道人、傳道人都要好似一個做棟篤笑同 talk show 嘅人咁樣，咁佢先會覺得好正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同信仰呢樣嘢，或者信仰要講嘅道理本身係。冇關係， 我諗你睇我哋就知啦。我哋要咁搞笑，你估我哋想嘅咩？我哋唔想搞笑噶嘛。 我控制唔到，但我本身人太風趣係嘛？我控制唔到唔風趣， 係因為為咗迎合觀眾。即係我諗啱啱 Tommy 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娛樂唔係淨係喺電視出現，佢甚至入侵各個領域，政治啦、宗教啦，甚至運動啦、教育啦。即係我諗我哋自己一啲經驗都係嘅，就係、是、以往上堂要好好好笑嘅、開心嘅，你先會覺得哇個老師好正。但係咧，跟住我哋依家上即係上自學堂咧，好得意嘅，好悶嘅，講真。但我哋都會覺得好吸引，因為有一種自性上嘅快樂。佢講啲嘢雖然好悶，係咁講一啲真係講啲理論啦、argument 啦，但我哋都會覺得好聽。我諗呢個幾反映到可能例如我哋讀哲學嘅堂嗰種感受同埋出面嗰啲堂唔同。咁我諗或者我哋再講多少少，例如手機年代或者呢、這個甚至電視年代等等等等呢啲社交媒體，其實會唔會都可能咧？例如我哋帶咗某一啲意識形態俾我哋，或者加劇咗某啲意識形態。咁我諗呢個就同啱啱老師講嘅成個大環境、大時代有關。 呢度我諗可以帶出一個即係少少挖深咗題目啦。頭先係講點樣娛樂化引致我哋好多人比較膚淺咗，影響到我哋好多成個社會啊，甚至對個社會批判嘅空間有冇喺度？咁點解會咁咧？再挖深啲問咧，就係、是、同其中一個 debate 好有關係，就係、是、兩個咧法蘭克福學派嘅哲學家好出名嘅，一個叫做 Benjamin 嚇班亞明啦，或者有時叫做本亞明啦，係啦，另外一個就係 Adorno 啦，係啦，或者 Adorno 同學界嘛，兩個佢哋幾個人咧嘅 debate 好有趣，咁好得意啊！即係翻返去嗰個年代咧，即係二十世紀初啦。就係啱啱開始有譬如佢叫機械嘅製作嘅年代，可以影相啦，可以拍電影啦，可以拍喐嘅嘢啦，咁樣影像。以前冇㗎嘛。好啦，咁班亞明最初呢，即係我可以問下大家先啦。你覺得喂有呢啲嘢發出現喎，你會覺得譬如佢係覺得啦資本主義社會好壓迫嘅，係啦。即係我哋即係會因為資本主義個生產結構呢， 即係令到我哋咧有好多，譬如嚟壓迫勞工咧，可能係會冇辦法嘅，即係同會有機會咧係喺度咧係一個唔自由嘅生活咁樣。佢就問啦：喂，呢啲咁嘅科技出現，竟會係一個解放嘅契機啊？定係其實唔係咧咁樣？你哋覺得咧？ 一睇應該解放資料啊，因為好似你可以令到嗰樣，因為有呢種 mechanical production 嘅影響，就令到多啲人可以接觸到嘛，同埋容易接觸到，甚至乎咧推到而家咁樣，我哋成日都話個都可以做導演，個都可以拍戲咁樣，咁個感覺似乎第一眼直觀上面就係咁樣。 同埋我諗，即係因為我哋平時會話我哋日常生活就冇乜得點變㗎啦，日日都係翻工放工，咁嗰個壓迫就喺曬度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即係睇戲啊，可以創造啲新嘅世界出嚟啊嘛，創造啲同我哋日常生活唔同嘅世界，咁好似可以俾咗一個 alternative 我哋去可嘗試去可能去嘗試去接觸下咁樣，好似幾解放啊！聽落， 老師咧， 即係俾多個工具或者俾多個平台你去發表自己嘅意見咁樣咯。 咁又呢啲其實就頭先啲 point 咧喺翻曬度啊，就係咧其實巴拿明最初咧亦都係非常之樂觀嘅，其實比較似 Tommy 同埋即係好似你講嗰啲 point 咁啊。嗱，佢會覺得咁啊，巴拿明甚至覺得咧電影呢樣嘢咧發現咗出嚟之後咧，喂佢好多拍攝手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好似阿全咁講啦，見到個社會裏邊嘅問題，個壓迫嘅位喺邊度啊？佢話之前咧，譬如我哋平時見到生活嘅時候咧，我哋唔覺嘅，正常人唔覺啊。日常生活嚟噶嘛，日常生活你唔覺佢有咩特別，你唔知其實背後有好多壓迫結構壓迫住你嘅。你淨係知道唔開心，你睇唔到個社會引致你嗰種唔自由同唔開心啊，可能係。咁但係咧，巴拿明有好多技術，譬如舉個例，佢特別 highlight 咗，譬如咧 zoom 大啲嘢啦，放大，可以 slow motion 啦，慢鏡，令到你多咗好多技術上嘅空間咧，去將一啲我哋平時冇嘅你家世界經驗咧帶出嚟，而令到可以突然間見到一個唔同嘅世界，突破到，令到你見到咧其實背後某啲結構啊，係啦，呢啲技術幫到我哋。咁巴拿明甚至會講好得意，佢話以前咧。嗰啲人體藝術啦，一定係有錢佬睇嘅。你有錢佬先有個餘下啦，同埋你睇藝術點睇啊？喺畫廊喺自己屋企有幅畫喺度睇啦，自己有欣賞藝術品喺自己嗰度。一般農民啦、大眾你冇機會睇藝術品嘅，其實佢話。咁因為冇辦法去機械地大量製造嗰啲藝術品。但係而家唔同咯，即係你畫得一幅嘅啫嘛，梵高畫完喺某個博物館咯，你睇唔到。但係咧，如果你而家電影就唔同啦，大家一齊睇，所有人都睇到嘅。每個人都入場，可以不停喺同全國同一時間一齊放映，而同一時間咧睇嘅時候好得意，唔會有錢人嚇同埋窮人嘅分別，所有人一齊喺電影院一齊睇，一齊同一睇同一笑同一個位，喊同一個位，咁就令到咧佢話，令到如果藝術係可以幫到我哋突破到某一啲社會結構，睇到個問題，從而起嚟反抗嘅話咧，鼓勵我哋，其實呢個一個好嘅契機，就係唔會再俾某啲階級壟斷咗嗰個藝術嘅嗰個可能。我哋全部都可以大眾第一次喺市場，終於透過呢個機械製造咧，係可以見到嗰啲影像，從而有機會咧係產生個覺醒嘅效果。咁佢好樂觀嘅，所以你可以話。但係咧，你調轉諗啊，唔知你有冇覺得同一時間有機會有啲唔好嘅地方？就係、是、阿當勞同埋或者阿當勞學凱文嘅講法，就係、是、覺得喂，似乎佢太樂觀啦。只會太樂觀， 即係我諗你想講大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啦，係嘛？即係你能夠揭穿嗰個真相，睇翻話翻俾你知呢個社會嘅結構，但同時可能啊，某程度都可以話，可能咧，亦都可能加劇咗呢個結構，因為可以喺呢個電影度展示，即係可能繼續展加劇翻嗰啲意識形態，展現翻一次平時社會有嘅嗰啲意識形態，你睇完都覺得係個社會幾係咁噶啦，幾合理。即係我諗，所以呢一個位。佢係一把雙刃刀。 佢甚至批評到一間下一次嘅作用咯，就係點解嗱？如果電影或者藝術啦，可以有機會係突破個社會結構，有時都加強個社會結構，但佢話一定會係加劇。個原因係因為咧，我哋為揾錢而拍嗰啲係呢個社會嘅原因咧，會引就有嗰個效果咯。 咁我哋下一次就翻嚟睇下啲電影點樣加劇呢個社會嘅結構啦。最後一節哲學有計傾，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娛樂下大家，咁我就繼續俾個時間嚴肅娛樂下大家，因為佢想講埋啱啱嗰個辯論嘅， 就係阿當勞同埋學凱文咧，佢個諗法咧就係同本阿明啱啱相反嘅，佢係覺得佢忽視咗咩咧？就係忽視咗咧，其實嗰啲電影啊，或者佢哋叫做 culture industry， 其實即係文化產業，而家成日講話文化產業，佢最初會用 mass culture 呢個字，但係後屘佢改咗，因為佢唔係講緊普通人嗰啲文化，係講緊一個產業嚇 culture industry。呢個 culture industry 咧，或者 culture industry 咧，佢叫就係好得意嘅，就係譬如電影啦、電視啦，包埋譬如音樂啦，好多嘅。佢話呢個轉變係好唔同噶，呢個轉變有機械製作嘅可能之後咧，就可以大規模咁樣做。 但咧佢話本阿明忽視咗啲咩啦？佢不嬲，本阿明講得啱㗎，講得啱就係在於藝術有嗰啲咁嘅可能。不過你見到啲社會壓迫同不公義，咁頭先當然佢哋個背景係講緊資本主義嗰種壓迫啦。但你可以想象嘅，絕對係可以有埋其他壓迫嘅，即係性別壓迫、唔同嘅壓迫，你都可以喺裏面見到咧。其實藝術有個空間幫你突破，因為佢提供咗個想像俾我哋。喂、欸，可以唔係咁嘅社會，或者我哋更加感受到冇咗壓迫，令到我哋可以嘗試去革命又好、抗爭又好。咁但係佢就會話咧，本阿明忽視咗啲咩咧？就係藝術雖然可以有呢個效果，但係如果喺個資本主義社會下邊咧，係唔會做到呢個效果噶，因為嗰個產生呢啲藝術品嘅嗰個社會處境咧，係鼓勵我哋唔好做嗰啲嘢。鼓励我哋唔好做嗰啲嘢，因为你如果系想搵最多嘅钱喺个资本主义嘅结构下边，你想 maximize profit 啊，佢咁讲，咁佢话咧，你唔会做嗰啲嘢嘅，你会做啲咩啊？好简单，就系、是、计算点样俾咗最多娱乐你哋啦。其实就翻翻去嗰个 point 啦，就系计算点样俾最多娱乐你，所以最终咧，你唔需要有自己主动嘅自由嘅决定啊，唔需要谂嘢嘅，令到最好就系咩？就是、有条 formula， 我知道我摆啲咩。元素落去咧，就最能夠令到你，譬如隻歌咁樣計曬嘅，而家可以點樣樣隻歌有幾長，喺邊個位有高潮，邊個位有啲咩變化，你就會最容易覺得最正咯。咁最終就變成咩啊？就係、是、一式一樣嘅流行曲啦。所以咧，見到咧，譬如廣東流行曲咧，係一模一樣嘅 pattern， 其實佢變咧當然有，但係佢某啲格式係唔會變。電影一樣，你睇下荷里活電影係有某一套既定嘅公式噶，港產片當然都有啦。佢元素係一樣嘅，就因為佢知道計好曬條數，點樣樣可以，我哋只不過係佢哋嘅生財工具，你可以話係。令到我哋咧可以俾到最多嘅錢佢，就係、是、娛樂我哋咯。咁透過方法， 所以就係俾一啲我哋想睇嘅我哋，而即係係咯，荷里活啲電影都係噶嘛， yeah. 一定要有啲打鬥嘅，一定要有愛情嘅，跟住可能又要有少少親情啦，跟住然後劇情上又要有少少刺激，即係可能要有呢幾啲元素，咩戲都係喎。即係你明明覺得有啲好奇怪，明明佢唔關愛情事，你死都要加條愛情線入去，就因為乜都要有啲咁樣，可能滿足到我哋。 又或者港產片最興嘅以前高峰期都好啦，邊有一個題材一紅咧，就狂拍啦，賭片一紅。狂賭片、 黑社會 一紅就全部都係洗錢片咁樣， 然後就冇間到啦。 係啊，即係你有一樣嘢紅咧，就會狂拍，最終要產生到咩咧？就係、是、所有入咗單一啦，係、啦。而且最終往往係因為咧要娛樂我哋啊嘛，就反而係會印證翻利用緊咧原本嗰個社會裏邊嗰啲既定嘅黑板印象啦、 意識 形態啦。而佢唔係鼓勵我哋咧突破，因為其實突破個既有意識形態咧係好辛苦、好攰。呢樣嘢係對於吸引觀眾、娛樂觀眾嚟講咧。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不会做那些东西，反而是做最肤浅最吸引，用回原本的意识形态来讲笑来吸引我们，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最终他们会讲的，就是有个出名的讲法嘛，马克思说宗教呢是人民的鸦片，就是譬如个制度压迫，那不要紧啦，在那个年代马克思的时候就是信宗教，令你觉得我们还有天堂的，还有得玩的，之后所以我们可以顶得住一个这么辛苦的现实，这样可以维持那个压迫的结构。但他们就会讲，其实娱乐呢就先至系而家嘅呢個鴉片，就係、是、令到我哋可以繼續咧，頂得住個結構嘅壓迫，甚至最終咧，即係好得意，佢話，所以最終咧就係娛樂咧變成唔係違反咗佢原意，就係咧佢娛樂唔多，即係唔係真係娛樂我哋，其實最終只不過令到你延長嘅辛苦，所以佢哋會話娛樂。是劳动的延伸咯， 吊住你命， 系啦，吊住你命。 如果你如果好净系好辛苦咧，你挨唔落去嘅，所以我就要俾啲甜头你啦，就俾啲娱乐你。咁你睇完又可以继续叉，好似叉足电啦，又翻去做个。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啱啱点解话电影啊或者呢啲文化产物咧，系会令到我哋加剧咗嗰种意识形态，或者起唔加剧都起码保持住啦。即系例如我，即系因为佢而家系要娱乐你啊嘛，咪讲翻啲你听惯嘅嘢，啱听嘅嘢咯。咁例如我哋可能呢个社会本身富权嘅，咪继续讲啲富权笑话咯。大家听完都好开心，喺度笑。你如果无啦啦走去讲啲唔系反富权嘅笑话咧，可能冇人识笑啦，或者讲啲反富权嘅，可能反而令到人哋睇完唔舒服，我就唔想睇啦。跟住然后就可能引起好多话题啊，引起好多争议。咁我卖唔到啦，可能甚至可能之后俾人封杀等等等等，咁就大镬。咁所以我谂即系反而点解呢啲电影系会加剧咗？ 所以佢仲一句总结就系佢话喺个时代咧，如果你将艺术品摆喺文化市场下边嗰、那个 cultural industry 下边咧，最终就会变咗艺术嘅商品化，最终就引致咗艺术嘅去艺术化，艺术冇咗艺术嘅功能，变咗即反而巩固翻意识形态，唔能够打开我哋一个睇世界嘅新嘅方式咯。 我谂我哋即系唔止电影，我哋今时今日当然仲有啦。但系我谂我哋今时今日啱啱讲过，仲有例如社交媒体啦，即系会唔会呢啲东西都会令到我哋加剧咗，或者起码保持咗我哋原有嘅意识形态，我哋原有嘅一啲黑板观念，或者我哋社会嘅一啲价值观咧？咁 即係我自己講下先，我覺得有嘅，因為例如我哋成日講一個 term 啦，回音壁啦，我哋今時今日就係我哋睇啲嘢，我哋就係揀啲自己中意睇嘅嘢嘅，即係我哋例如 like 某啲 page 或者 follow 某啲媒體，我哋只係 follow 啲自己中意噶嘛，冇理由 follow 啲唔中意噶嘛，除非你有特別目標啦。咁然後當咁樣嘅時候咧，例如你想象一下一班例如可能富權嘅人，又或者例如一班保守嘅人。佢哋咪會睇翻啲保守嘅媒體咯，咁然後咪聽嚟聽去都係嗰啲嘢咯，咁然後會點啊？咪就係、是、哇！你聽完呢啲又覺得好正啊，好啱啊，跟住然後甚至有時啟發到你，誒啲咁保守嘅 point 我都冇諗過，我都夠保守啊，你都保守過我，咁跟住就會令到你呢種嚟保守嘅意識形態更加劇烈、更加頑固啊！所以我覺得即係例如社交媒體咧，有時。因为我哋有咗自主性啊嘛，以前可能冇乜得拣啊啲媒体，即系你可能拣到啲报纸睇嘅，但系电视可能佢有某一种意识形态，你冇得拣。但系今时今日你有得拣啦，有得拣嘅时候就大镬啦，就变咗个回音壁更加强烈，你就更加你讲嚟讲去听嚟听去都系嗰啲嘢咁咯。你哋会唔会仲有啲咩谂法咁样？ 我觉得反而而家呢个互联网时期可能有少少好处，就是、因为佢拆到呢嘢咁散咧。佢容許咗，我覺得都有一啲突破可能，因為佢起碼容許咗嗰一啲嘢嘅出現咯。因為如果頭先講我哋講阿當奴嗰個討論咧，如果想象喺嗰個年代嘅科技都仲未係咁盛行啊，即係仲未係個個人都真係有部手機可以製作一啲嘢嘛，即係仲係要有一啲機器工廠或者嗰個 industry 一個產業嘅形成先可以做到嗰啲產品出嚟。咁但係而家可能唔係，我哋嘅參與其實係多咗好多。咁至少起碼我哋起碼即係嗰個文化入面容許咗呢一啲，譬如拍電影都好啦，拍短片都好啦，或者我哋做其他嘢都好啦，其實都係容許咗有一啲個人嘅參與入面。咁當然嗰一啲人可能只係可能喺因為資本主義嘅關係，即係嗰個結構嘅關係，只能夠可能維持一段好短嘅時間，有好少嘅作品。但係因為嗰啲作品咁，因為我哋咁散啊而家。嗰啲作品可以唔會咁快冇曬，你可以揾得翻佢啦，同埋咁，我覺得至少其實即係我哋都可以咁樣講到啦。至少我哋都睇到呢度個問題喺度啦，即係嗰個主流或者我哋一直討論娛樂至死呢一個問題，唔係去到一個我哋都唔自覺嘅問題啦。 嗯， 即係佢仲有呢個打開嘅可能性，但係當然個討論就係藝術仲會唔會係藝術呢、這個當然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嗯，所以我諗 Tommy 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我諗亦都好似一把兩刃刀啦。可能冇話媒體本身就差，睇我哋點樣用佢。而媒體可能留咗一個空間俾我哋，係可能係有回音壁嘅。但同時我哋亦都可能咧更加容易揾到第二啲聲音。嗯、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嗯，你可能可以去睇下啲反方面嘅資訊啦。咁你咪可能可以打破到自己嗰一個牆壁咯。 同埋原本 suppose 係互聯網係一個純自由嘅空間啊嘛，最初嘅時候。就令到，譬如頭先我講嗰種阿當奴佢哋批評話，喂有啲公司，即係因為嗰個資本主義結構咧，你做一啲 production 嘅時候，一定係最終係諗住 maximize 個 profit， 一定係娛樂為上，所以最終 turnout。咁但係互聯網似乎喂人人都得咯，你望呢個空間咯嚇，呢、這個似乎就係最初俾咗個自由原地咯。 人人都得，而且好似係可以免費啦，尤其是喺之後嘅發展啦，好其實好早期都。那個瀏覽器變成一個免費的商品的時候那陣特別開始啦可能是。咁但係都有一個 point 通常都會睇返出嚟就係同啱啱嗰個電影嘅產業啊或者同其他媒體嘅產業都有啲似就係始終都係反映返個社會嘅結構多啲嘅似乎。譬如就算互聯網都係譬如我哋當俾一個理想就係互聯網呢就係、開放俾大家免費俾大家咁然之後大家喺唔同身份唔同國籍唔同種族嘅人都可以喺呢個地球村虛擬嘅地球村嗰度表達自己嘅意見啊、共融啊，咁可能會甚至 promote 到一啲包容嘅價值咁樣。咁但係咧，就會有一啲好反面嘅意見咧，就會話其實都係不過係反映翻社會嘅現狀嘅啫。譬如點樣咧，就係、是、都係啲有錢嘅國家多啲人參與到互聯網。咁、譬如印度呢啲，佢哋就會有啲數據就係可能甚至踏入00年都仲係唔夠1% 嘅人。能夠上到互聯網、有電腦呢啲咁嘅嘢，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好多嘅網上嘅資訊都係英文嘅，咁所以都係強化翻嗰個西方主導嘅文化咁樣。咁另外我哋又有啲關於新近啲嘅就係、是，譬如嗰匿名化嘅嗰樣嘢，我哋呢排比較關注啲啦。匿名化咧就大家就會好啲嘅，即係樂觀啲嗰邊嘅人就睇 匿名化，咁大家就可以自由啲表達自己嘅意見啦。咁我又可以知道你真實嘅諗法係乜嘢啦，你又可以知道我真實嘅諗法係乜嘢。咁冇咗嗰個好表面嘅做作 social 嘅一個 constraint 咁樣啦。咁但係調翻轉咧，啲人又會俾啲數據話，其實大多數人咧都唔會善用匿名嘅系統嘅，大多數人都係上網都係用翻你嘅 email 嘅啫，email 都係 title 你本身現實嘅一個 social 嘅身份咁樣。咁仲有好多呢啲咁嘅意見啦，不外乎都係有啲似啱啱個 debate 嘅，就係究竟呢啲咁嘅新嘅工具、新嘅平台、新嘅媒體係同一方面好似真係俾到一個突破嘅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咧。都不外乎，當我哋作為一個社會嘅人參與嘅時候，我哋都係反映翻嗰個社會要求我哋嘅要做嘅嘢，俾我哋嘅身份，都係直接反映翻喺嗰個新嘅空間上面。 所以阿全頭先講回音壁嘅問題咧，同呢個就相關啦。因為點解會回音壁咧？其實因為個演算法啊嘛，即係最初互聯網諗住大家 free 可以有好多唔同觀點嘅碰撞，哇！咁啊好正都突破到原本有啲機構壟斷咁啊，公司壟斷，我而家唔得啦。因為最終其實去到互聯網初時係 free 啦，但慢慢又會形成某啲互聯網裏面嘅大佬、裏面嘅龍頭。最終你又會依賴佢，譬如某啲大家諗到嘅公司啦。最終佢又會用，因為佢要 maximize 佢 profit 啦嘛。最終佢又會諗辦法用一啲演算法，令到你會再留最多嘅時間佢度。咁呢個就係回音壁。你唔會長期想見到啲唔同意見嘅人，好辛苦啊。咁咪會回音壁咯。最終就係你都睇翻自己中意嘢，鞏固翻你原有嘅嗰個意識形態或者一啲歧視嘅結構。舉個例。 嗯，即系所以我谂我哋今日呢一集就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点解我哋今时今日嗰啲媒体会倾向比较系一种娱乐化，然后甚至点样去麻醉咗我哋啦、麻木咗我哋啦，而甚至点样可能加剧咗我哋今时今日嘅嗰啲种种嘅意识形态啦，而甚至可能我哋今时今日用互联网好似好 free。到底係咪真係咁 free 咧？定係其實可能係令到呢個社會好咗，定係冇咁好咧？咁我諗我哋呢一集節目其實都某程度一種娛樂嚟，我希望娛樂到大家，同時咧娛樂大家之餘又反省到娛樂係啲乜嘢。我哋下一次再見。Thank you.